第五集，途经一个公交车站，公交站牌的灯箱片里贴着某牌子的牙膏广告。许素以前路过时没发现，该是最近才换上去。他无意间扭头看见，冷不防地踩下刹车。广告片里，一个明眉皓齿的美女用纤纤玉手举着牙膏，对每一个往来的行人巧笑倩兮。车子猛地停在大雨之中，不稳地晃了两下，如泊在汪洋之上。许苏盯着海报上那张熟悉的面孔，良久未动。眼前雨水如注，耳边的歌仍然在车中回荡。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，曾让你遍体鳞伤。许苏认识广告上的这位美女，两人的关系既清纯又让人浮想联翩。用文人的腔调说，就是春风十里不如你。那是许苏的初恋白静。许苏跟白静打小同住棚户区，原本就有点青梅竹马的情谊，又因为家里那点破事儿常去白家蹭饭，对白家母妈的手艺赞不绝口，渐渐的也就非白静不娶了。女孩子大约发育的早，白静又是女孩子里最早发育的那一类，所以高中以前她对许苏的追求嗤之以鼻，也没别的意思，就是嫌他家穷。谁知某天尘封的旧案突然翻案，许家获得赔偿，一口气拿了300来万。自此两人男才女貌，成了天生一对。高三毕业，许苏就如愿地考入了政法大学，白静则在同一个大学城里上着影视学院模特班。就因为白静的一句 学校食堂里的东西是人吃的吗， 从大一到大三，许苏每天都骑着单车在两所大学与相隔几千米商业街区之间飞奔，变着花样的给白静送饭，却常常用一个煎饼或两个馒头就把自己给打发了。念大学时，白静没花过自己一分钱，各路开销全由许苏包圆，就连广告上那口连 PS 都省了的烤瓷牙，也是许苏省吃俭用了整整一年给他做的。白静的亲哥白墨曾对此看不过眼，对许苏说， 你跟我妹那是平等自由的恋爱关系吗？整个一慈禧跟李莲英啊。 许苏却不仅不自残，反倒很自矜， 奴才就奴才呗，早晚都是我许家的人，宠着点怎么了。 那些年白静枕着许苏的肩膀一起听他喜爱的歌，吉他声沧桑又温暖，天空何其高远。然而在大三的尾巴尖上，那些天空高远的日子戛然而止，他们出了一场意外。许苏至今想不明白那到底是不是个意外。当时和许苏同寝室的人里有个富二代叫庞胜男，这人平日里作风纨绔，但对许苏一直挺热络，也常约他与白静一起去玩。偏偏大三有一次去云南，好巧不巧地碰上了警察现场缉毒，更不巧的是缉毒警当场就从白静的包里搜出了一袋冰毒。白静吓得花容失色，转而向许苏求救。许苏当时刚跟傅云宪闹完一场别扭，闹得轰轰烈烈，人尽皆知，正是神志最不清醒的时候。他架不住美人频频哀求的目光，居然承认那袋冰毒是自己的。这回许苏没打算求傅云宪帮忙，只想自己硬扛。可这么大的事情，又岂是他一介素人扛得了？消息被捅进学校，他理所当然地被开除了。许苏刚离开学校，白静就勾搭上了同班的高富帅。在一个与今夜相似的暴雨天里，他甩了白静两个耳光，与他迄今唯一一场爱情分道扬镳。许苏从未刻意打听白静的消息，却也知道他毕业之后混得不错，虽未大红大紫，倒也演过几回戏份重的女配，拍过几支家喻户晓的广告。盯着那块灯箱片，许苏那点烟瘾又在心里骚动。他摸了摸空落落的衣兜，不得岁月，又抬手擦了擦眼睛。他伸手关掉那絮叨叨的歌，骂了一句 去你的爱情。 可能是在雨中停留的时间太长，许苏这辆破车一路放着炮前行，终于在林家门不远的地方极不争气地熄了火。许苏心道，今天果然诸事不顺，又骂了一句脏话。下了车， 一头扎进大雨。夜深雨急，连搭把手的路人都找不到。许苏好不容易等来一个，却死活不肯帮忙推车。得知这人也有驾照，许苏给了他300，让他坐进车里把住方向盘，自己则在雨里推车前进，艰难地推行了几百米。许苏刚刚踩进家门，一身湿透的衣服还没来得及换下，傅云县的电话就来了。他一脸厌气地看着手机屏上的号码，这老混蛋还真把那姓陈的当了宝，兴师问罪还挺快。 人送回去了。 老男人的声音纯欲低沉，自听筒里传来，许苏的耳朵仿佛被烫了一下。傅云县是个老烟枪，年轻时一个月连开15个厅，夜夜伏案赶材料，给自己熏出了一副粗糙的烟嗓。许苏稀稀疏疏地拖着衣服，嗯了一声，果然老混蛋一早就知道他在外头等着，可能打从那辆大奔驶进温榆金亭他就看见了。 司家说你不帮他扛行李。 忙了一天了，累。 到底是怠慢了人家的心上人，许苏有点着慌。他怕傅云县真跟自己计较，却也懒得替自己辩解，心说 不是我，你这老混蛋今晚没准就得头顶一片草原了。 思家还说你故意溅他一身泥水。 见都见了，您说怎么着吧。 以后不准。 没想到傅云县没有一点追究的意思。 想我吗？ 我妈挺想你的。 许苏敷衍地回答。 老太太最近搓麻将都不得劲儿了，净放炮，还是双响炮。她一直问你什么时候回来，让你回来了，记得上我们家吃饭。 周五。 傅云县说。 周五晚上都留给你。 不是留给我，是留给我妈。 许苏一边脱衣服，一边一本正经地纠正傅云县的措辞。一不留神，被挂在脚脖子上的内裤绊了一下。小腿磕在床腿上，嗷地叫了一声。傅云县问：“ 什么动静？”“ 脱衣服呢。” 许苏光溜溜地躺倒在自己的大床上，累了一天，实在没力气再去浴室里捯饬自己。他从黄历上那句“凶多吉少”开始解释，自己走了一天的背运，到家已是落汤鸡了。傅云县在庭上威风八面，连法官都得卖他3分面子。私底下更是个跋扈又严厉的男人，寡言少笑，周身总是萦绕着摄人的气场，军汉所里人人处的，唯独许苏不处，至少嘴上不处。 你真的不想我？ 这话问了第二遍，且指向明确，就是问他许苏的。许苏犹豫着要不要遵从本心回一个想，又想起了陈思佳那声质问，喉咙口突然痒了痒，便把溜到嘴边的思念全部咽了回去。